普羅政治民生起義。My Radio 2014。门票通你琴行有售。 My University 另类宗教史第四集同大家见面啦。咁咧就我唔知点解咧，自从我哋做咗呢个节目之后咧，我哋揾到好多啲最新客户消息， 越嚟越多， 唔知系咪特登啊为呢个节目而设嘅啦。咁就原本咧今日讲嘅题目咧就唔系我哋预定嘅。咁但系咧就因为喺大概两三日之前咧就有一个比较特别啲嘅新闻，10月13号啊。咁就大家如果有睇关于嗰啲考古啊或者科学嘅期刊咧，就呢单新闻相信都应该相当轰动嘅。 非常轰动。 系啊，咁嗰、那个细节就咁样嘅，就大概系喺不久之前咧，喺以色列嘅一个地方叫 Tel Berna 啦，就揾到一个相当大型嘅估计系神庙嚟嘅。咁就嗰個面積咧就係52尺×52尺，呢個講緊係英尺啊。咁如果係用公即係呢個用呢個公有即係公制咧，就16公尺×16公尺。咁咧就呢一個嘅面積咧，喺中東嚟講咧，佢又唔係算最大嚇。可能咧都係一個相對比較係細啲嘅神廟嚟嘅，但係咧。即係佢拜嗰個神咧，我諗係好適合喺我哋另外宗教師入邊咧，再去詳細討論嘅。咁嗰個神廟咧，而家初步估計咧，就係一個拜所謂 Baal B-A-A-L 一個咁嘅神嘅嚇。咁呢個神係咩咧？咁其實咧，如果你唔熟悉嘅話咧，我就用一個比較另類啲嘅方法去即係切入。咁我唔知道你有冇睇過驅魔人咧？ 哦，驅魔人係嘅。 啊，驅魔人咧，佢講嗰個就喺伊拉克嘅。即係嗰個神父啊，即係想諗起幫嗰個年輕神父去驅魔就喺伊拉克嚟嘅。咁佢最初嗰幕咧就係佢講佢考古嗰時掘到一個神像出嚟，就唔係咁大啊。不過咧，我而家一個諗諗啦，就係佢啲嗰個神像好可能係同呢個巴係有關係嘅。嗰、那個就叫 Pazuzu， 咁佢就後面有四隻翼噶。咁但係佢前面應該係揸住嗰啲鋁啊，即係一釘一揼落去，那個鎚子一揼落去咧就會行鋁嗰啲。咁而今次點解我話即係有呢個想像咧？我唔係講學術上係必然同頭先我講一樣有關嘅話，即係俾我呢個聯想嘅原因咩咧？就係即係喺嗰個地方啦，就應該係而家我哋估計嘅古代嘅迦南啦嚇。 敍利亞。 敍利亞。咁咧，迦南啊嚇，咁係即係而家嘅以色列嘅部分啦。其實呢個神咧就應該係風神嚟嘅 ，storm god， 即係拜嗰啲 暴風。 暴風，暴風啊！咁其實係同嗰個神有關係嘅嚇。咁呢個神亦都係太陽神嚟㗎啦。咁其實咧呢一個神咧喺古代嘅神話結構入邊咧，又或者係古代嘅呢啲咁嘅宗教信仰入邊咧，係一個相當之重要嘅神嚟嘅嚇。咁我第一樣嘢想問啦，即係我一陣間我會詳細講講嗰個即係考古嘅過程啦。其實咧，即係如果喺一般而家譬如讀聖經啊，或者係基督教入邊咧，佢有冇提及涉及到呢個神？在古代的猶太教或者是古代基督教他處於一個什麼位置呢？最簡單的一件事就是因為耶穌曾經說過就是叫 Lord of the Flies， 即是蒼蠅王 Beelzebub， 其實是在這個神裡面的將那個字拉出來，因為這個神是說 Lord 嘛，Flies 那個就加上去就是 Lord of the Flies， 這個 Lord 就其實是這個神，其實跟這個神本身有沒有關係的？講 完這個本身是 ending 來的，不過先開了股先其實呢那個Beelzebub 呢就是中文譯做別西卜啦，在這個新約裡面出現了馬太啊、馬可、路加都出現的咁佢個即係我之前講嗰個希伯來文嗰個拼字方法咧，其實佢喺第一聖殿嘅時候咧，佢個名字應該係叫巴石布，就係巴力王子。 哦，王子嚟嘅。 即係將一個巴力王子去改咗個母音，而令到佢變成呢個蒼蠅嘅 王 魔啊，係魔王，即係佢王咧，第一個其實係魔嚟嘅。 魔嚟係啊。咁我第一個有少即係奇怪咧，其實呢個究竟咧喺古代嗰個時候咧，係究竟當一個神啦，定係一個魔啦？大家唔好有個誤會啊！其實咧 在某些宗教裏面神和魔是可以同時拜的、 嗯、 據我所知，如果譬如在巴黎那些是這樣的、嗯、剛才我們說的 Basilbuck 就是其實是這塊東西來的、 嗯、 即是在熒幕上我們會看到這個、 嗯嗯 咁嗱，頭先我哋講到咧，就係嗰個巴力啦。咁、 嗯、 呢個考古咧，就佢而家發現嗰個情況咧，除咗頭先嗰個遺跡之外咧，仲、 嗯、 有好多即係可以同大家一齊討論嘅一啲古代嘅遺物。咁、 嗯、 呢個咧，而家呢個好頑皮嘅呢個考古學家咧，佢就喺嗰個地方咧，照計佢就唔可以咁做嘅。 係 啊係啊，嗱呢個咧就即係必須要予以譴責。即係如果嗰個係真嘅話咧，呢個考古學家就一定唔合格嘅。咁、 嗯、 你點解釋？嗱，呢第一樣嘢佢而家整緊呢個係咩嘢嚟嘅咧？ 應該係一啲儀式用嘅一啲面具啦。 嗯，你估計係面具嚟㗎嘛？ 唔係，係面具。 係面具嚟嘅嚇。咁同埋咧，就佢喺嗰個地方揾到另外啲有啲咩嘢添咧？ 有啲好巨型嘅 jar 啦， 即 係係啊，而個大細可以擠到個人落去，同、 嗯、 埋有好多動物嘅骨頭。 嗯。 都是冇人冇製人嘅、 嗯， 即都是製一些動物。咁、 嗯、 亦都有很多零碎的一啲陶瓷啊咁啊，啲、 嗯、 杯啊咁啊。 嗱呢個好奇怪咧，因為咧如果你講喺古代咧，無論喺中國啦，或者係喺希臘咧，佢、 嗯、 哋好多嗰啲瓶嘅、 嗯， 即古代嘅玩具。但係佢而家佢呢度講咧，就一個好大到裝人咁樣。咁、 嗯、 我哋可唔可以想象其實？即係唔係一定係好似我哋想象嗰啲瓶係可能係一啲巨人做咗啲咁嘅瓶喺度咧？ 我咪隻頭係先到是星矢阿典娜嗰個 係啊係啊， 散頭髮嗰、那個嗰、那個、型嚟㗎 嘛？係嘛係嘛啊！即係呢個就比較奇怪啲啦嚇。咁、啊、但係簡單講咧，其實呢度喺入邊咧，而家係揾到好多動物嘅獻祭嘅一啲遺骸喺度。 嗯 亦都有好多器皿喺度啦，啊，佢而家講嘅相當之多嘅，咁但係咧，我最重要一樣嘢就係我想問你咧，就係你點肯定呢個係拜巴力嘅咧？ 因為喺個遺址上高咧，佢就有嗰個叫做屑紋啊，就係嗰種當時係用雕刻落去凹咗落去嗰文字咧，就嗰個屑紋上高顯示咗咧係有巴力嘅名字。 嗯，嗱呢度咧佢有寫文嘅啦，你睇下。Ugarit 啦，我唔敢肯定呢個字點讀啦。烏加利嚇，咁呢個咧就話咧，佢係應該係拜祭當其時一個巴力呢個神嚟嘅嚇。咁、呢個神咧，其實喺迦南地方嘅神話嘅系統入邊咧，佢係一個乜嘢地位嘅神嚟咧？ 佢同比上次嘅月神更高一個職位。 嗯。 咁巴力啦究竟巴力係邊個咧？佢就有一個特徵嘅，佢就係頭先講咗啦，風暴之神。 嗯。 咁風暴咧就影響呢、這個。農作物啦，所以因為埃及農作物係唔係靠呢個天氣嘛，所以咧依、這個巴力咧係冇去到埃及嗰邊嘅、 嗯， 而係完全保留喺迦南裏面，係迦南嘅一個主神嚟嘅，而且佢另外一個名字咧係就係、是、依、這個天堂之主， 嗯、 因為佢係天堂之主啦，而佢最重要嘅一個 title。就係、是、叫做駕雲者。 嗯，駕雲。 咁你都會問我同樣問題啊？ 係咪啊？ 就係、是、駕雲者係咪 UFO？ 係 嘛 係。即係係當咁每當即係成個近東嘅文獻啦，關乎猶太到基督教時代，一間會講提及呢個駕雲者嘅時候，就一定係指呢個巴力。 嗯。 而巴力咧有好多人話巴力有好多個，即係巴力好似係一個。專稱咁啦，但有其實有好多個巴力，係巴力總共有七個分身， 嗯、 但係佢最終嘅最高嗰個巴力咧，全名咧係有個即係佢有個姓氏咁樣咧，佢個名咧叫做巴哈達，咁哈達呢個字其實唔可以讀出嚟嘅，即係好似耶和華咁，係一個不可稱嘅名嚟嘅。 嗱，而家我點住呢度就係啦，嚇、啊。係啦，哈達 嚇。係啊，咁哈達呢個字咧，其實你睇翻希伯來文。的個 roots 啊，佢係非常接近猶大國的名字的、 嗯、 所有埃及的地方的城市名字都是按住佢哋當地的神事名字去改噶嘛。咁點解？咁以色列國同猶大國，以色列國以色列係象徵咗一個神嘅話，咁猶大國呢、這個希伯來文讀做耶和華。Yehuda 同呢、這個把哈達個字係同一個字，咁即係話當時猶大國 係敬拜呢個巴哈達，呢個係一個好大嘅證據。 OK， 嗱，如果我睇翻呢個數像，如果假設呢個係我哋講緊呢個巴力神嘅話咧， 應該係。 其實係咪話佢呢隻手揸住，好頭先我哋講係一個錘，跟住後面有一個即係佢可以揼嘢落去，會造成雷暴嘅一個嘅情況嚇？ 絕對可能啦，係絕對可能。 好，咁嗱，呢個幾時咧？是變成在猶太的聖經裏面呢變成是一個魔鬼呢 其實呢舊約聖經就沒有魔鬼的概念的但是呢就當耶和華信仰出現之後他要趕絕回在原本迦南地的一些主神那就就是神鬥神咯即是當然即是我們今天成日用善惡二元體的時候就覺得是這個巴力是一個邪神來的但是聖經沒有說過巴力是邪神即是說神和神的決鬥譬如好像這個這個降火就是巴力和這個這個先知是以賽亞先知就要兩邊降火後來就耶和華那邊降到火就要殺了他們的先知 嗱，而家我喺度揾到呢、這個咧，就頭先我哋講嗰個驅魔人最初出現嗰個帕蘇蘇，咁呢個亦都係敍利亞嗰頭巴比倫嗰頭嘅。咁你睇下佢個手部嗰個動作咧，似乎就同呢個巴力呢個有少少接近啦。嚇，嗱睇唔睇到啊？係嚇，係嘛？咁我即係遲啲我哋可能即係做一個比較啦。咁但係我哋而家講，而呢個亦都係風嚟噶。呢、這個就。就是西南呢、這個西南風啊，咁亦都係佢會造成一個饑荒嘅嚇。咁我哋遲啲可能研究即係 咁佢風同埋饑荒已經足夠可以證明佢同巴黎有兩樣屬性係接近啦。因為農業啊，饑荒同農業係相關咯。風亦都係一個 係好啦。咁如果譬如話根據呢、這個維基嘅百科佢講咧，事實上咧，如果喺當地嘅一啲信仰嚟講，就唔好講話佢係猶太或者迦南啦。其實佢都係同耶和華同埋亞斯拉係有關嘅，係咪？ 係啊。按迦南神譜咧，就係亞瑟拉同 L 啦，即係神啦，所謂神嘅希伯來嘅讀法，然後生咗70個仔。咁巴力咧係佢其中嘅一個仔，但係都可能係佢哋嘅養仔。咁喺聖經裏面咧，因為喺《列王記》裏面就講過話將亞瑟拉同巴力並提啊。咁光輝之書就解釋咗呢個其實係一個誤會嚟㗎，令到好多人以為亞瑟拉係巴力嘅妻子。佢話其實因為好多只係因為猶太人籠統地稱呼拜太陽、拜月亮係亞瑟拉同埋巴力，所以先將佢哋擠埋一齊。巴力的妻子應該是 Anas 是代表處女她亦都是她的妹妹來的 其實如果你這樣說當其時呢會不會是實際上很多種族各有各拜的即不同的神但呢就經過譬如打仗、啊、或者和談、啊、大家就可以 在同一個地區一起住，大家就會將啲神冚埋，就變成頭先你所講嘅神譜。咁如果邊個惡啲嘅時候咧，嗰、那個就變咗最大嘅神。咁其他冇咁惡嗰啲就變咗變咗低級少少嘅神。 神譜咧就係、是、自遠古即係埃及啊一路傳過嚟嘅時候，佢哋已經喺聖殿裏，即係佢哋嘅神殿裏面已經隱藏，已經記錄低一個好。清晰好似希臘神譜咁嘅神譜係唔會改變嘅，所以如果每當有一啲神事從外地而嚟嘅，或者去輸出嘅時候咧，佢哋就會揾類似佢嘅相同屬性嘅神，然後將佢合併為之同一個。好似講翻即係講跳遠少少啊，就今個禮拜咧揾到塊玻璃嘅，第四十世紀嘅玻璃。的基督教的玻璃碟就有耶穌舉著十字架但是那個耶穌就沒有胡鬚的那個頭髮就尖的那些學者就想不明白為什麼其實很簡單因 因為當時的人將耶穌視為阿波羅他將阿波羅的樣子放在耶穌上即這個是一個耶穌和阿波羅的合體就其實這個就是他們當時的人會將個神 嗰個屬性同埋佢個位置去聯合，誒為之一個宗教共用嘅方法。 嗯 ，OK， 嗱，如果今次我哋揾即係見到話有呢個巴力嘅一個咁嘅廟啦， 嗯， 其實考古上面佢最大意義係話到乜嘢俾我哋聽咧？ 即係話巴力喺迦南嘅宗教勢力應該係自阿卡德時代，直到去我應該將會提出嘅新約時代，佢都係一個非常主要嘅神。 嗯。 即係穿過兩個聖殿的時代，佢都係一直喺依個猶太人心目中一個很重要的神士。最重要就是巴力依個字咧，把咧佢係解作 master 主啊 ，the law 其實都是解巴力。 嗯， 咁究竟早期基督徒佢講 the law 即係佢依個希臘文聖經咧，即希臘文嘅抄本咧，係唔會用依個希伯來文嘅四字神名噶嘛？佢係會用呢、這個the law， 即係會用依、這個 主 依個概念嚟覆蓋曬噶嘛？ 嗯， 點解會有一個咁嘅動機咧？咁應該我可能會可以拆解少少。 係係嗱，咁而家揾到之後咧，咁亦都我有個疑問啦，就係話如果好似頭先你咁講，佢橫跨咗。兩個聖殿的時代，咁點解要找呢些聖殿，又或者要找啲文字的痕跡，又變咗咁困難咧？要到考古才可以找得出嚟。 點樣困難？ 嗱，即係簡單講啦，譬如話呢一個神，傳說咗咁耐，但係你又唔係揾到，好容易找到佢的遺跡。第二樣嘢咧，就係即使喺文字上有記載咧，佢個意義本身曖昧，佢似乎係神，但係似乎又係魔嚟嘅。 哦，咁呢個咧就要講翻喺1929年一個超重大發現啦，即係又係繼拿哥馬第古卷之後咧，另外一個重要發現就係、是、叫做烏加里特碑文。 嗯， 咁咧佢嘅 date 嘅時間咧就大概係公元前1400年到1200年嘅。 嗯， 咁即係話如果我按聖經嚟講，即係仲早過出埃及嘅，即係仲早過摩西出紅海啦。 嗯。 咁我 send 咗張相俾你嘅，喺 Facebook 嗰陣一陣再解釋。咁佢裏面咧就講咗咧巴力嘅一生嘅故事啦。巴力佢作為 L 嘅兒子啊，咁L 就俾測試佢啊，佢就要對付邪惡嘅，即係都唔係邪惡嘅，對付佢其他嘅兒子啦，叫做死亡啦 ，Mot 同埋對付海洋陰或者讀陰湖，因為我哋唔知嗰個母音嘅問題。咁佢首先係俾呢個 Mot 整死咗，咁而佢嘅lover 或者佢嘅 sister 呢個 Anat 女神處女咧，就同埋呢個太陽女神Shafaf 咧一齊令到巴力咧喺死亡喺死裏面復活，咁咧復咗之後咧，佢就榮登寶座，而且喺登咗寶座之後咧就起聖殿，咁好有問題嘅，就係、是、但以理書係一個好有問題嘅一本書嚟。 嗯， 但以理書或者啟示錄都好啦。如果一個神佢係自有永有嘅話，佢唔需要佢唔需要登基嘅，因為唔需要死啦。死嗰就係同耶穌個關係啦，即、就、係、是、死而復生，即、就、係、是、近東嘅一個所有神事嘅一個 cycle， 同嗰、那個之前講過同嗰係天氣有關。但是為什麼聖經會說耶穌登基，但以利書會說有一個人子登基呢？登基就是說你不是皇帝，但是你上了那個位 置。 但以利書呢就揭示了一個很大的秘密，就是他除了說有一個人子之外，還有另外一個叫做和合本也很怪的，叫受高年邁者的，就是說一個白髮的老人，希伯來文應該是叫 Archidomi 的。即是說舊約但以理書已經出現了有父子兩個神的經典，即是猶太人的經典不是一神的，而但以理書已經可以肯定了，而且在但以理書裡面是稱呼這個我有 quote 在這裡，就是7:13-14呢，他說見有一位像人子的駕著天雲而來，並領到恆古常在者，即係頭先阿基多面面前接受了權威、光榮同埋皇權。呢、這個依一種神觀咧叫做 Binitarianism， 即係二元神論啦，二神論啦，係當時第二聖殿最流行嘅，即係父同埋子都拜咁樣。咁 但以利書咧，仲有一個有仲有一個續集嘅，就係、是、第十四章咧，喺天主教歸為次經嘅，叫做比勒與大龍啦。咁其實呢個比勒與大龍嘅故事咧，就係、是、重複緊巴比倫嘅一個馬杜克殺死一個武神呢、這個 Tiamat。 嗯 ，Marduk 係 Marduk 係 Marduk 殺死嘅 Tiamat。咁就係講緊一個巴力殺龍嘅故事。咁即係話，其實所以即係原來依一個巴力殺龍嘅故事係對於當時近東嚟講係好重要嘅。只不過後面但以理書 cut 咗下半，而依一個但以即係而依一個巴力就唔係之前所講嘅係魔鬼啊，即係後屘又話咩烏蠅邪神啊咁樣。其實佢係一個早期嘅一個耶和華，佢係一個英雄。咁誒呢一個烏加里碑文咧，有啲人就叫佢做巴力聖經嘅。咁、我就覺得其實巴力聖經唔係咁好聽，好似撒旦聖經咁樣。聽落去，其實就係講緊一個呢個就係喺敍利亞嘅，佢係敍利亞地區嘅敬拜嚟嘅。咁即係話呢個巴力。在这一個烏加里碑文裏面，佢就係一個我哋即係而家依本聖經裏面嘅耶和華。 嗯， 佢同海洋同埋死亡決鬥，最後死而復生，得到勝利，然後坐在寶座上。 嗯， 你有冇留意到好多曲已經出現咗？唔係曲啊，好多好特別嘅描述啊。 嗯、 已經新約或者舊約的描述已經出現了，咁即係話但以利書裡面嗰個人子其實就是巴力。 嗯 ，OK， 咁你即係而家睇，如果你即係界定到呢個巴力的古代地位咧，你再將佢同聖經新舊約一比較上，你就發覺原來入邊佢哋暗示呢啲其實就是巴力嚟嘅， 係 嘛？ 係啊，即係佢今。 但係最重要一樣嘢，講到巴力嘅時候，其實就一定有父同子呢個關係。同時出現 是 啱，咁佢應該係屬於個仔嚟噶嘛？ 佢係仔，佢係咁佢爸爸叫 E.L.L. 希伯倫嘅、 okay. 神啊，咁佢咪就係神的兒子咧？ 哦，咁就係神子， 神子咧係就咁解。 好啦，嗱，而家我哋睇到咧，其實咧就佢一路講到咧，就係呢個其實係一個女神嚟嘅，即係佢雖然冇咗手上嗰啲。 應該有的係諗甩咗， 甩咗但係咧，呢個就係一個雷神。但係我一睇落去咧，我覺得有少奇怪係咩咧？有兩方面嘅。第一樣嘢咧，其實佢應該幾似希臘嘅神話入邊嘅宙斯。 嗯， 因為頭先你講個決鬥嗰度咧，譬如宙斯出嚟嘅時候咧，就同佢打敗佢爸爸，又同呢個上個 Titans 個人打噶嘛。咁另外咧，個即係更加奇怪就係、是，似乎頭先你講嘅嗰啲即係死而復生啲神話咧，就同埃及嗰個 Osiris。有要相似， 有共通， 有共通係嘛？咁有冇可能其實即係呢一套神話咧，喺由埃及一路到中東咧，有一個時期曾經係大家互相去交叉去融合，同埋互相影響。 絕對係 啊！ 即係炒埋一碟， 炒埋一碟， 炒埋一碟 係啊！咁你如果你理解嘅時候，就唔可以純粹從一神教嗰個角度理解，而係話要從嗰個成個神話嘅系統同埋神譜去睇翻邊個神喺邊個位置，最後點解會？變成只係得一個呢、這個角度去睇成件事啦， 係冇錯。 咁但係如果呢個即係神話嘅轉變過程咧，其實我哋可唔可以從而推敲係一個種族改變嘅過程？ 嗯，我都覺得係同呢個種族有關係啊，因為每一個就算嗰個神去咗佢哋嘅種族嘅時候，佢都會想賦予佢哋相當嘅特色，同埋係佢哋嘅代表神啊嘛。即係當時佢哋敬拜嘅神士就係想呢一個神，呢一個即係唔係佢哋唔係拜至高嘅神，係拜地方神噶嘛。係希望呢個地方神保佑我。 最類似中國就係你係唔好行咁遠，第一樣係八祖地先，或者一個祖君先嚇，就唔好講得咁遠，因為嗰啲。是最 immediate 影響你周圍的事情嗰啲嚇。 咁當佢挪用咗呢個城嘅時候，佢咪將佢改名咯。 嗯。 咁佢喺個地區改咗名嘅時候，但係佢屬性係冇變到嘛。 嗯。 所以咪出現咗好多唔同名字，但係個內容係一樣嘅城市。 嗯。 就係咁樣。 嗱、如果係嘅話咧，即係呢一個去到新約嗰個時候咧、照計咧，其實呢個一神教嗰、那個嘅思想咧，已經係好成熟噶嘛。如果佢滲入去嘅時候，咪代表即係實際上，而家我哋睇翻喺 公元前後的時候，不是好像我們想像中國一神教是那麼風行，而實際上當時的人是拜緊，仍然拜緊很多不同的神，而這些情況是慢慢透過一些比較側面的寫法滲入了聖經裡面。 我上次講的一種就是即究竟那些文士即是計這個約西亞皇后啊，跟住去到以斯拉啊，第二聖殿時代啊，嗰啲德權者，第二聖殿嘅德權者，佢哋好想做一個一權，即係一神嘅宗教，去統治呢一個好方便地中央集權統治嘅地方。但係究竟佢哋呢一個諗法，呢個政策寫咗喺摩西五經上高，究竟呢一個政策能唔能夠落出到去，去到幾遠？同埋好多。原本學習古代祭司的成全的人，或者很多民間的人，他們拜開天后，拜開即耶利米，即天后，我叫天后，又拜開不同的神，拜在巴力，你有什麼理由，即是他們的人會覺得你有什麼理由令我一下子你們的學術，你們聖殿裡面的人為了政治上高的利益而去改變我們的本土本地文化，為點解要遷就你呢？通常都是 以暴力嚟去解決呢啲問題。 就總之你唔信就揼到你信為止啦， 或者燒書啦、焚書啊 咁樣。嗱，而家譬如我哋睇呢啲相關嘅記錄，即係嘅文字咧，佢就話咧，其實當其時拜呢個巴力咧係同性有關嘅，因為你涉及到咧就係一啲。所謂 fertility god 啊，即係生育神， 生育神， 生育神。而且其中一樣嘢咧，即係根據呢度講法就係話咧，佢需要人祭嘅，即係要一啲人咧係貢獻佢哋自己第一個，即係個長子啊。咁呢個就係佢呢度引述咧，就係耶利米亞第十九章第五節嘅。咁其實你覺得呢個講法有正唔正確啊？ 人祭係有可能嘅，但係你要知道咧，聖經即係舊約啦，正確講舊約，經過幾首嘅修改嘅時候，尤其是約西亞王咧，佢哋好你睇翻我哋今日睇依個列王記啊、摩西五經啊、嗰啲全部裡面所有猶太王都係衰人嚟嘅喎，咁係冇個好人嚟嘅喎，個個都拜偶像嘅喎，會唔會係當時？这个耶和华一神论得权者他们得了权之后，然后再将古代的历史用他们的角度 改写 将所有原本他们个个都做紧，个个都是拜那么多神的，都是拜巴力，都是拜月亮神，都是拜阿瑟拉，后来将他为了要追捧这个一神论而去將呢啲嘢全部去修改咧，這個係最大嘅可能。 咁啊，講啲再更加刺激啲啦。原來喺列王記入邊咧，第十七章第一節就講到咧，就耶和華同巴力決鬥，咁咧就話咧，你係風神咁叻啊嗱，咁佢咧就唔俾落雨，就連續三年，三年半唔落雨啊，就令到咧。那度啲人信就唔信巴力，就信呢個耶和華。咁跟住咧，又再呢、這個即係以拉亞呢個先知咧，就喺呢個卡某個山度咧，要證明邊個先至係真嘅神真神。咁咧就係一日咧就四百五十個即係巴力信巴力嘅先知咧，就叫個天降火落嚟。咁咧就即係結果就點樣咧？當然係冇結果啦。 自插啊嘛，攞刀插自己， 插自己嚇。係啊係啊係啊。咁同埋咧，佢哋話咧，即係嗰啲拜巴力嘅時候咧，嗰啲祭司係點樣咧？就會狂叫啦，好似食咗揈頭丸咁樣啦，同埋自己會自殘啊。咁但係呢個以你而家嘅睇法，係咪覺得係其實係一個污蔑，定係還是一個即係透過呢啲咁嘅手法去證明佢？耶和華才是真神， 作者就是耶和華派的人 歷史是由勝利者寫 的，他要寫到另外一邊是怎樣 他那裡根據列王記的講法就說，當他們真的這四百幾四百五十個巴信巴力的先知就叫這個天降火喊極吃了揈頭丸揈頭都落不下來，而拉撒叫 就天落咗科落嚟啦，咁樣就即係呢個就聖經咁講啦，就係、是、嚇。 咁又講翻啲俾人鬧嗰啲先，點解無端端個天降火嘅？係有啲咩能力可以令到個天降個火落嚟咧？ 啊，但係呢個有冇少似嗰個約櫃嗰個情況咧？即係會發啲好強嘅光出嚟嗰個情況。呢、這個天降大火呢、這個嚇。 去天降火咧，就應該係當時嘅聖殿咧，係有好耐之前同你講傾過呢樣嘢嘅喺個節目度，就係、是、舊約相信有一個雲彩經常喺依個聖殿上高徘徊噶嘛。 雲彩喺聖殿上邊，呢個係出自何經何典啊？ 摩西依個民數記啊、出埃及記成日都講噶，由頭到尾都講雲彩嘅。咁依個雲彩就係、是他哋話雲彩喺度嘅時候，雲彩進入咗聖殿嘅時候咧，就會發光。咁啲祭司就入唔到去。咁當要雲彩離開嘅時候，啲人先入到去。咁呢個火光咪就係嗰嚿雲彩射落嚟咯。 好簡單。咁、但係如果講到尾，其實呢個宗教本身大家爭奪嗰樣嘢，就係控制呢個雲彩嘅能力啫喎。係嘛？ 係啊，或者係講啲誇張啲陰謀論啦。會不會人類只是一些拜緊一啲很普通的大自然 嘅現象 嘅現象嘅一啲民族？但突然之間外來有一個呢個以雲彩為即係、就是、以雲彩形態顯現，然後成日會講發聲啦，同啲人講嘢啦，嘗試這個咁嘅團體啊，我唔用單一啦，因為佢有時用聲音啊，一時用呢個雲彩啊，一時用雷電啊，去干涉緊依個唔知邊度嚟嘅一個勢力，去干涉緊人類歷史嘅發展。有冇咁嘅可能性？即係我覺得我有陣時諗，哇！依個其實可以拍到電影都得。 可能遲啲會有噶啦， 即係科技片嗰啲。 科技片嚟嘅嚇，但係佢一路出現嗰個就係同火有關嘅，即係話佢見到個雲之後，但係佢仍然要做一啲嘢，令到你相信佢嘅時候，就係落啲火落嚟，係嘛？咁其實嗰啲係咪能量嚟？ 能量咯，能量燒激光嗰類咁射落嚟咁啊，嚇著火咁啊。 咁有陣時如果你睇嗰啲，譬如話近代嗰啲 UFO， 所謂嗰啲係特訊嗰啲咧，都唔多唔少有呢啲咁嘅。嘅現象喺度嘅，係嘛？好啦，嗱，咁呢個一個真係相當之有趣嘅一個即係題目嚟啦。咁咧就涉及到咧，譬如話佢同嗰個耶穌嗰、那個十字架釘十字架之後，再即係所個門徒所見到嘅現象咧。咁我下一節翻嚟咧，就可以再同大家一齊討論一下。